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就联合国通过穷凶极恶的对仇制裁决议，与此同时美国好战势力失去理性，发出歇斯底里战争狂政一事，8月8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肆无忌惮地放出狂言，说什么与其睁眼看着高速发展的北朝鲜远程核导弹开发而束手无策，倒不如不辞发动和北朝鲜的战争。要进行战争也进行在朝鲜半岛，有数千人死亡也死在那里，而不会死在美国本土。美国大使黑里在联合国舞台上向世界公然宣称，美国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将行使一切军事选择权，包括其力量在内。甚至白宫国家安保助理麦马斯特口出妄言说，北朝鲜拥有威胁美国的核武器，那么从总统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可容忍的事情，因此正在准备一切军事选择方案，包括旨在消除北朝鲜核攻击能力的新的预防战争在内。为此，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福特、美国联合特殊战司令托马斯等五角大楼的军博好战集团也争先出面，一唱一和，自意扬言斩首作战，对北朝鲜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秘密作战、内部搅乱作战、特殊作战的必要性。在这样一个时候，美帝侵略军的唯一空降师第82空降陆战师预计投入朝鲜前线，而投入了大规模实战空降及机动部署训练，而且第25轻步兵师和第10山岳师为熟悉朝鲜半岛的地形而热衷于山地训练。在世界各地臭名远扬的海军特种部队等负责打击恐怖主义特种部队紧急被投入到南朝鲜，而且向南朝鲜投入 B-52、B-1B、B-2A 等美帝侵略军战略资产和 F-22 隐形战斗机编队的计划大有推进。在美国本土加利福尼亚州埃德维德空军基地，有 B-52H 战略轰炸机编队进行 PDU-5B 心理战用打击群炸弹投下训练，为在我军纵深造成内部混乱而疯狂推进秘密作战准备，而且有计划在海上美帝侵略军两个核动力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核动力潜艇等许多海盗集团机动到朝鲜半岛水域加以部署。地面、海上、空中进行的这一切军事蠢动，直接说明特朗普等美国当权者的北侵和战争狂乱超过危险界限，进入极为冒险而轻举妄动的实战行动阶段。对于还持有徒劳的妄想，胆敢策划针对我国革命的最高首脑部的斩首作战的美国挑衅，如有丝毫的行动被发现，就会立即开始我们是先发制人报复作战，来彻底消灭卑鄙的阴谋集团。即使是特别善于训练的特种部队歹徒，也将在接近于我国革命首脑部之前，在行使我国主权的海上、水下、空中的封锁线以外，在地面的军事分界线前沿被消灭干净。我国将以彻底毁灭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敌人所有堡垒的争议的全面战争，来应对美国新近设计并要进行的挑衅性预防战争。一旦有美国的预防战争行为征兆被发现，我国军队就会在我国神圣领土变成战场之前，立即把美国本土变成我国的核战场，他们要放明白这一点。美国军部好战集团动辄扬言的先发制人打击企图，是用我国式先行的先发制人打击来彻底消灭的。我国式先行的先发制人打击是，如果美国显露出冒险的先发制人打击企图，就将立即把包括首尔在内的南朝鲜伪军第一、三野战军地区的所有目标变成火海，对南朝鲜整个纵深同时进行打击，与此同时紧接着进行全面打击，来压制太平洋作战战区的美帝侵略军出发阵地。将用全民抗战来彻底粉碎美国策划在我国内部造成混乱、打垮制度的秘密作战，将以包括300万名少年团员和500万名青年在内的全民反美抗战来彻底粉碎美国策划在朝鲜进行的秘密作战。目前美国太不了解我国军队和人民而发出狂政，他们时刻也不要忘记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企图越来越阴险而露骨，我国军队的军事应对强度也随之增强。 如果美国无视我国革命武装力量的严正警告，终于进行冒险的军事冒险，那么美利坚帝国的悲惨下场是将以更飞快的速度来临的。